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天下第一村啊，上个礼拜讲过啊，咁啊讲天下第一村，咁网上好多资料嘅就华西村喺江苏呢条村好巴闭，但系全部咩都系假嘅，同大陆嘅政府政权包括好多嘅事业都系假嘅。点为之假呢？包产到户啊，证明咗共产主义系可以喺中国大陆非常好嘅运行。均富均贫，呢条村系典范，所以叫天下第一村。呢条村基本上咧，个个人都住别墅，全部都开名车，号称咧家家户户银行最少有1000万存款。大陆咧好流行噶，嗱，你想睇一埋嚟，唔好讲咁多啦。你有冇楼先？我有层70平方，即系700尺嘅楼喺上海，喺北京咧就三环里边。你有冇车啊？啊，我揸 BMW 嘅，摆条车匙出嚟。跟住你网上好多呢啲啦。第三样嘢，你银行有几多存款啊？华西村合乎晒以上所有嘅标准嘅，因为家家户户啊都系住别墅区。第一。啊，咁啊，出嚟访问个个丰衣足食啊，好巴闭，系咪啊？啲下栏嘅工全部喺另外嗰啲人嗰地方咧走嚟做打工啊，而佢本身本地嗰啲人，全部都做高级干部啊，佢哋本身嘅合作社啊，佢哋嘅华西村嘅工作啊，嘅信用社啊，或者佢企业里边打工，个个分钱都分到唔知点，假象。华西村曾经啊，成条村啊，我哋个所谓村委书记啊，咁亦都系华西村啊，啊揸钱嗰、那个股份制，但系好兴噶。呢条村所有合作社全部股份制，而呢个华西村呢间企业吴仁宝占所91%几，剩翻先到你所谓村民啫。所有嘅钱基本上喺佢手度，同埋佢四个仔。亦都好巴闭嘅，佢叫华西村，成条村嘅人去晒台湾，去台北华西街睇下。我哋大家都华西，你睇我哋几巴闭，你咁落后。巴闭嘅地方未算，2005年吴仁宝喺《时代》杂志访问佢，2011年用$1,000,000。在纽约的时代广场买广告，华西村是共产党军库，我们呢企业赚大钱，全部都有钱派，而呢起了一栋高楼，起那栋高楼呢，等我看看先啊，我不记得什么名字啊，对不起啊，龙禧大酒店328米高，好高。另外他们中心点有栋大厦，即是华熙啦。佢只顶楼咧系有只1公吨重嘅金牛，系人都要上去摸下佢，意气风发，好巴闭。个个都劲有钱，个个都开双 B， 即系大陆叫双 B 啊，宾利啊、宝马，家家户户都有。咁犀利嘅，钱从何来啊？三样嘢，第一钢铁热。第二制烟， 纺织。第三样嘢，旅游观光，个个嚟睇下，哇！华西村几风光，建咗一个直升机嘅停机坪，然后仲有两部专人揸嘅直升机，你去到参观华西村可以擒上去，佢用当然俾钱啦，用直升机环绕华西村楼上望落去。本身华西村系唔够一公里嘅，但系而家扩建到系30公里嘅地方，个个都话华西村好班巴闭。你只要喺共产党 CCTV 冇 B 啊 CCTV 嗰度睇，华西村好劲。但是最近爆了煲，爆煲揭发了他所有的村民的假象。第一，个个都住别墅的，其实别墅呢就因为他呢好像个公社一样，公社分给你，你买又得，银行贷款一定要你买，如果你不在这条村你搬开住，他收回层楼的协议等于公社，所以他的村民只能够在这里做，在这里剩，平均分担他的债务，是不出得声。因为只要你离开你的奖金，你这条村的分红各样东西都没有，你只是在这里，然后你每一个月话就话就给了别墅，你这个别墅是你的多少钱，然后你个个月你找到的钱一半就用来还这个房贷，别墅不是送给你的，成条村都是这样做。所以村民但是不是这样做又可以怎样？因为成间公司你占了91%。第二，钢铁业产能过剩，长期这10年8年产能过剩之后，每一个月都是要靠银行的借贷开来顶它的蚀本。第二，就是产业嘛。第二，纺织。即是三，而家四周围买衫咁平，尤其电商、淘宝各样嘢，你啲工厂基本上都淘汰你啦。你边个人争啫？冇咗。第三，观光全部都假嘅，有几多人去？上个月我讲紧系2019年1月份，得3600个人。去华西村观光住酒店，你话点样可以养大咗咁庞大嘅咁大嘅消费？所以搞唔掂，接近破产，就同无锡政府、无锡市政府商讨借钱，卒之无锡市政府唔想你谂，因为你就系我哋嘅样板村，乜嘢行出嚟你就系样板嚟噶啦。咁可以点？卒之射咗328亿，328亿俾佢救命。而佢哋借咗呢笔钱，占咗佢哋成个村嘅生产总值嘅60%+嘅 GDP。咁嘅村，究竟喺大陆仲有几多条？仲有几多呢啲咁虚假嘅嘢？呢个就系我哋嘅天下第一村，好犀利噶！佢本身喺70几年嘅时候，改革开放嘅时候咧，佢系争银行2.8万人民币嘅。而家佢哋嘅经济体喺2016年系280亿人民币。一条咁大嘅规模嘅村，而家究竟搞成点？大陆嘅经济崩唔崩盘，我唔知道。但系咧，唔乐观唔睇好咯。因为呢啲咁嘅古仔日日都有，网上揾嘅啫，我都系，我唔识嘅，只不过做节目，觉得华西村，我僆仔嘅时候，啱啱翻大陆嘅时候。哇！天下第一村啊，好劲啊！央视落去拍片啊，哇！有钱到咁样嘅啲人， 全部所有嘅服務業啊、洗碗啊、做操重啊、做司機嗰啲，全部外來人口嚟嘅，好似文萊咁啊，基本上唔使做啊，家家户户都話俾你聽，喺電視上高係過千萬身家嘅。喺九幾年嘅時候，唔係零幾年嘅時候，應該話喺大陸，哇！我睇到咁犀利嘅，咁有錢，兩年之間接近破產。大家真係真真正正去諗一諗，究竟大陸係點樣？下個禮拜啦，翻嚟依家一出應該係復活節最後咩日噶啦？咁啊，重新做起啦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哋巴打台啦。咁一揿钟仔 ，Facebook 揿 like， 咁有啲人讲多句啦，一塌糊涂。咁我做咗四日、三日啦，讲许志安、郑秀文，咁人哋咧就改咗个名，不如啦，大肥，你做呢几节嘅节目都做得几好啊，系咪啊？都讲得好好啊，不如啦，你开咗个新节目叫做抽水一刀啦。你咁叻抽水啊，唔好终结一刀，抽水一刀啦！叫我再讲一讲安仔同埋呢个郑秀文啊、马明啊，佢哋啦，咁诶睇下啦，因为其实听日去旅行啦，去大陆去惠州听朱咪咪咁啊，睇下有冇时间再做啦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。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